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1995年9月1日，今天是我在大学的第一天。大学和高中真的一点都不一样，不用穿校服，不用剪短头发，校门口还有很多学长学姐在迎接新生。哦对了，今天有个学长，他主动帮我搬了行李，我还没来得及问他的名字。 1995年9月1日，今天被叫去迎新生了，帮一个穿白裙子的学妹搬了行李。学妹长得挺好看的，但没好意思问人家叫什么。 1995年12月3日，前阵子加了音乐社团，说来也很巧了，帮我搬行李的学长也在这个社团里，跟我一样喜欢高晓松，喜欢老狼。学长的名字我终于知道了，他叫李雷。 1995年11月24日，今天在社团开会的时候，碰到了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学妹，我还问到她的名字了，她名字挺好听的，叫韩梅梅。 1995年12月15日，每次社团有活动很晚回来，她都送我到寝室门口。其实我有一点动心，但不知道他怎么想。 1995年12月15日，我有点喜欢韩梅梅，却又不知道该如何跟她讲。 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 1996年1月1日，同学们总起我和他的哄，我实在没忍住，跟他发了好一通脾气，他转身就走了。我以为他再也不会理我了， 其实他是回去拿了一把吉他，就在我们宿舍楼下弹了那首《同桌的你》，然后就跟我表白了。他说他要当那个以后把我长发盘起的人。 1996年1月1日，今天我跟他表白了，唱着那首我们俩都喜欢的歌，他答应我了。他害羞的样子，他低下头笑开的样子，他望着我的样子，我都会记得清清楚楚。希望他能一直陪我走下去。 1997年2月26日，我和他一起走了一年多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怎么说呢？吵过架，哭过，也笑过。我觉得我遇到他是我的幸运。 1998年6月1日，家里打算送我出国深造，我有好几次都想直接和他说，可每每看到他的笑脸，我发现我根本讲不出口。 1998年6月1日，他最近心事重重的，说什么他都心不在焉的样子，是不是跟我在一起太累了？最近看很多学长学姐都因为毕业分手了，但我觉得我们不会。1998年7月1日，半个月前他好朋友说漏嘴了，他马上就要出国了。所有人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我觉得欺骗真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能容忍的事情。那个国家离我那么远，我们今天分手了，以后真的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世纪90年代，校园民谣占据了当时音乐的半壁江山。写歌的人大多是为了追求女生，但谁又能料到，追女生竟追出了这么一段段感人的青春呢？那个时候的感情大多生长于象牙塔，岁月静好且无波澜。喜欢便去追求，不与其他杂糅，大概似水般澄澈干净，才成就了如水的青春。 每一次你扬起慌张的脸看雨 朝霞黄昏回力鞋夜场电影昏暗的路灯下萦绕着飞虫男生骑着永久自行车驮着心爱的姑娘后座的白裙女孩小心翼翼地抓住了前面男生的衬衫边角纯粹无杂的情愫就这样纠缠于校园民谣的每个音符里它记载的不仅是律动本身还是以90年代年轻人为代表的人们对于感情的态度女生走来男生走去一切慢悠悠 注视着树叶清晰的脉搏它翩翩的一声而落你沉默倾听着那一声空地像一封古早的信你转过了身身锁上了门在无人相闻 2016年12月15日终于回国了时隔多年身边人都变了今天参加了校庆还看到他了远远看了一眼就一眼他好像过得很好好就好 2016年12月16日前两天校庆我看到他了他过得不错身边应该有了照顾他的人了 人是偏爱回忆的动物现今的我们回望过去那些回忆便蒙上了怀旧的淡黄色滤镜校园民谣存在的意义就像是一台老旧相机里拆下的胶卷永远地记录下那个时代的美好与伤感试想谁的青春里没有李雷和韩梅梅呢在这个时代的匆匆人群中已经鲜少可见自然而然的诗意我们只能在那个年代的歌曲里寻求祭祀歌词有朴素与诚挚的感情书写任潮流如何翻滚动荡他们总如磐石般波澜不惊在时光里沉淀拥有那种旋律一起便置身于此的魅力 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 挺想就此根植于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让情感不再囿于唇齿不再悄然离去 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 2017年1月1日今天是老狼的演唱会 我们刚好坐在一起。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嗨，老朋友，好久不见，最近过得怎么样？坐在书桌前准备提笔给你写这封信的我，已经有10年没有见到你了。我现在仍然清晰地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见我一个人站在墙边，便一手拉我去和你一块玩跳皮筋，让我和其他的小朋友们玩到一块儿。下课或是放学时，校园里或是居民区的空地上，你我两三个人原地站立，将长长的皮筋绷直，另一队人在皮筋的圈内转身、跳跃、勾腿。随着游戏的深入，皮筋一节一节的升高，难度也一点一点的加大，大家别提玩得有多开心了。而你边跳边冲我眨眼，露出开心的笑容。一只昆虫，一个玩具，一次发现，一场争执，微不足道的小事却饱含着你带给我的快乐、梦想和追求。那是一段最纯真、最难忘的岁月。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如今的我已经长大，而你也和我相隔千里。你说我们迟早还会再见，因为你相信缘分是一辈子的。如今每当成长的烦恼萦绕在我的脑海，我总是会想起你，我的老朋友。虽已离别，但却回忆莫低燃指，直至我们终将逝去的童年。 就把它藏心底，有种美 我刚上学的时候并没有很深厚的文学积淀，你兴冲冲地把你刚买的还散着油墨味的草房子推给了我，而理由你说曹文轩是中国自有白话文写作以来唯一一个可以理解小孩的作家。 能唱什么儿歌，折出什么纸飞机、纸人什么的，就是读懂小孩子了。诚然，在草房子里，曹文轩对风景的描述也是从孩子的角度去把握的，对大人言行举止的叙述听起来也像是从一个孩子的口中转述的，而且是一位懂事、听话、认真且聪明的孩子。读草房子之前，我就对幼儿园阿姨那种捏着嗓子发出的声音，如小朋友呀、花儿呀，什么都要在后面加个鸭子的话语套路十分腻歪。读了草房子之后，我发现语言可以如此纯真、天真无邪，充满遐想。如今在城市居住已久，对于以往乡下的生活越发的止不住神往了，想念村子周围树木青青，四季分明。现在回想起来，每个人都是一壶酒，每个故事也算得上一杯茶。春天拔草，夏天洗澡，秋天摘桃，冬天雪里跑，都是从小玩到大的路子，从未厌烦过。 我不知不觉学会了怀念， 文轩在草房子里塑造了一些名字，如纸月，如戏马。你说你敬佩曹先生醍醐灌顶般的灵感，指这些主人翁的名字就足以勾起人的读的心思，而书中对纸月的描述更足以打动所有男孩的心扉。我还记得和你说，这真的恶俗得很，但你听后总是哈哈大笑起来，嘲笑我没有领会作者的想法。常常不可自抑地设想，儿时种下的香樟竟枝繁叶茂，遮阳蔽荫。夕阳微暖，透过树与叶的间隙，有形有致地打在脸上，历经时光磨砺的容颜早已皱纹斑驳，再也承受不起明眸皓齿的形容。我想鲁迅在写《朝花夕拾》的时候是否也是这般平和，一如慈祥的长辈向后人细细地讲述那些动荡和欢颜。藤野先生正直而热情，范爱农的抑郁爱国，猫有着正人君子的面具，祖母的民间故事生动而有趣。其中我最喜欢的大概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没有繁琐的笔触，只有淡淡的清闲。 走一走，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苍茫的风雨你何处有，当长江之水天际流。 那是一个沾满碎屑的青葱时光，碧绿的菜畦，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这样浓重的五颜六色恰恰就是鲁迅先生童年的光彩。百草园里动物和植物都是他的玩物，长妈妈的故事犹在耳边，雪地捕鸟智慧而有趣。出门向东，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枯燥的三味书屋。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不觉间会心一笑，那般玩乐，那些天真，仰面朝天躺在树影下的草地上，耳边是蝉的聒噪以及伙伴的唏嘘欢笑，贪婪的舌尖缠绕着香草味的冰淇淋，幸福的滋味甜甜的入口即化。因为不小心的触碰而引发一场恶战，但是明天 明天的明天，我们依旧是快乐的伙伴，而这一切似乎都是我们童年所经历的美好与快乐。只是脱下稚气，我已不再奢求，只得思念。因为曾经拥有的美好，因为如今空虚的惆怅，所以才渴望回到那天真烂漫的时光，渴望回到和你相视而笑、溪水嬉戏的黄昏日下。 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苍茫的风雨，你何处游？让长江之水天际流，让长江之水天际流。 每个人的心中总有一个精神的支撑，才可以将自我深深根植，在心里每天开出一朵花来。每个故事都浸润了纯粹的童真，又超脱于童真之外。写到这里，我又听到了家中猫的轻鼾。这只贪吃的猫估计又盗去了家里剩下的一些韭菜，于是现在舒舒服服大摇大摆地睡了过去。天色已晚，遥看远方星河，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你的影子。闭目遐想，我似乎看到了第一次与你相见时，你笑着拉着我说，小美女，我能和你一起玩吗？ 多少大日子里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的童年。阳光下轻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手擦蜡笔画花筒，画不出天 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

耳朵里塞着小喇叭，躲在被窝里看漫画。虽然我还在上哑巴，我多么想你也长大。亲爱的爸爸妈妈，别叫我小傻瓜。虽然我很听话，不代表我没有想法。喜欢酸的甜，这就是真的我。每一天对欲望都非常新鲜，我特地的味觉有最独特的区别。 我有一个梦，这个梦像七彩糖果一样绚烂。 尹静啊，你这个状态很危险，你知道吗？你看看你最近这个作业做的，一看就知道你是糊弄的。就你这个状态啊，你能考上重点吗？你这一次交一个白卷上来，你是睡着了吗？我跟你讲，你这个状态不行，我会和你妈妈好好问问，你这个学生我还是要教的。喂，是尹静的妈妈吗？ 哦，是刘老师，是我是我。您打来电话，是小静在学校出什么事儿了吗？ 哎，尹静妈妈呀，这次我打电话过来呢，主要是想和你聊一聊尹静的成绩。 哎哎，您说。 哎，实在太糟糕了。前一阵呢，尹静上课总是注意力不集中，我就很头疼了。这次考试，哎，尹静，你去哪？你给我回来！ 怎么了？怎么了，老师？ 我这想着话呢，他竟然跑了！你这太过分了！你这孩子，我教不了了。 老师，您先消消气儿，等尹静回来，我好好管教他。 It's a long, long journey till I know where I'm supposed to be. It's a long, long journey and I don't know if I can believe. When shadows fall and block 一个梦，梦里的我是海里的鱼，无忧无虑的游啊游啊。 Sometimes it feels no one understands. I don't

信啊，在北京一切都自己注意着点啊，在外面啊多长个心眼啊。 知道了妈，我都大了。喂，妈。 哎，静静啊。 啊、哦，妈。 最近怎么样啊？学习累不累？北京冷不冷？ 嗯，我这儿都挺好的，妈妈你就放心吧。 哎，那就好。有什么不开心的和妈妈说啊。平常没事儿别老在宿舍窝着，和同学多出去逛逛。还有要记得锻炼身体，多买点水果吃。天干了，多喝点水。 我有一个梦，梦里的世界宁静而又美好。 聆听音乐之美，这里是爱的点播台，我是你们的主播陈果。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第一首歌是静静点给她的妈妈的，歌名叫《心愿》。她说：亲爱的母亲， 亲爱的母亲， 幼时的我 总是 不懂事 儿，总是觉得世界上得到的一切都理所应当，都很容易，还总是惹您生气。如今长大了才知道，是因为您拼尽全力的支撑，才给予我小小世界的宁静。我有一个梦想，梦里的世界很美，有我，有您。 清晨五点半，你还没睡热床单，我惺忪着睡眼，埋怨烫嘴的早餐，街灯还没关，却比夜晚更黑暗。我在你怀中温暖，从不了解你的寒，总是不愿听你烦，会嫌你走得慢，你用微笑掩饰心酸，我没能看穿。哦哦哦，一天天一年年，渐渐苍老你的脸，还有多久可以陪伴在我身边，说不尽的感谢。 为我操劳的疲惫，